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将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《青藏高原》，德前望母带出的《唐古拉风》，胡松华演唱的《拉王小调》。 是谁留下？ 旧的故地。烟雨里纷飞起无数的经幡，无数的彩色情怀如卷风凉。趁着今年子生花枝头，

色多。

山林。

乡音我听到了。为了兵儿子，你耽误了自己的爸，为了照顾兵的家，你忘